是一样 啊。 你要说两碗黄酒更一样， 你这那不成啊。两人东西不能够一样啊，它是类似一样。 哦，酿茶配黄酒。 哎，对了， 前言搭后语。 前搭后语 啊。啊， 大口喝酿茶，小口喝黄酒。 哎， 这怎么样？ 你怎么不大口喝酒？ 你大口喝酒，他醉了。 有点意思，有点意思。 要这么说呀？ 有意思，有意思。 行行行， 有意思， 有意思。你要是说呀？ 我要是说， 你来。 我说啊， 你呢？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 拆开了， 对吗？ 找两样东西。 吕字是俩口。 对对对。 吕字拆开两个口啊。 嗯嗯。 一样的这个，一样的。象牙白的萝卜配那白花藕， 嗯， 一样。 哎，这不一样。 啊、哎，都是 这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象牙白的萝卜它有皮，它有缨 啊。 这个藕呢，它有节有窟窿，那怎么能像？ 对对对，不一样， 不一样啊。 它是啊，它不一样。那么呢？ 嗯。 不一样，你不会修理修理吗？ 我修理修理 啊， 那听你的。 你让他一样吗？ 你修理修理吧。 吕字拆开两个口， 嗯， 一样的爆了皮的象牙白的萝卜， 嗯， 配那个捅上窟窿的那个白花藕， 这多费劲呢！ 一口我吃爆了皮去了缨的象牙白的萝卜，一口我吃那个捅上窟窿的白花藕， 这好。 哎， 您这凑合， 那你们管了， 这不怎么样的。听我的，张嘴就来。吕字拆开两个口， 嗯 啊，吕字俩口啊，俩口念吕啊， 是。 这仨口它就念品，嗯、 对不对 ？吕字拆开两个口，吕字啊，拆开两个口，仨口是品，哎，四口要是加一个犬字就念气， 你说这字干什么？ 给你讲清楚对吧？ 您快 说，它是吕字拆开两个口啊，一样的这个，一样的这个。酿茶配黄啊，这是你说的是吧？我得重找。是这个吕字拆开两个口啊。 你怎么这味儿呢？ 哎，不这味儿我说不上来。说吕字拆开两个口啊。 嗯， 它是一个羊儿的，这个一个羊儿的铁饼子配窝头。 啊， 那边怎么了？怎么了？ 贴饼的跟窝头的能一样？ 一样，都是 一样 的， 都一样。 长棒子面， 我知道，我知道，不一样。 怎么？ 你想这贴饼子是长的 啊， 有嘎这 啊， 有搁这儿。窝头是圆的，上头有尖儿，底下有窟窿，那怎么会一样呢？ 这话对， 那不一样， 不一样， 不 一样， 不行啊！ 我也修理修理。 你也会修理？ 是许你修理，不许我修理啊？ 那你听着啊，你修理。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啊，是一个羊儿的，一个羊儿的，结了嘎子的铁饼子配排扁了单长了的窝头。我是大口吃结了嘎子的铁饼子，小口吃排扁了单长了窝头。 这谁这么吃啊？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刘宝瑞、马季、郭全宝合说的拆字儿。由于没带暖瓶，在火车上把郭全宝渴得够呛。到了演出地点啊，郭全宝第一件事就是到商店买了一个暖瓶。有了新暖瓶的郭全宝心想，这次再坐车心里就踏实，别人跟我要水喝我也不给。可万没有想到，在当地演出之后准备到下一个地方的时候，郭全宝把暖瓶又给忘在招待所了，那郭全宝该怎么办呢？我们再来听一个郭全宝、刘宝瑞合说的《奉承人》，然后再接着说。 哎呀，我几天没看到您了，哎呀，想不到您又发福了，您胖多了，哎呀，您看您满面红光啊，啊， 是吗？ 哎呀，您真胖多了，容光焕发，您要走运呢。哎，真格的，今年您有 我呀， 啊， 40了。 哎呀，不像，太不像了，我不像40的。 还不像？ 您长得面嫩呢，长得少相 啊。 您要不是留着断梁胡，那您更显得年轻了。您太 我哪儿哪儿有断梁胡啊？ 您这不是断梁胡？这哦，没有啊， 没有。 的。 我打刚才我还纳闷呢，我心说您这下巴颏怎么这么长啊？这 没听说过这么长下巴颏。 哦，您这是眉毛 啊？眉毛、 哎、您要不留着断梁眉毛您更年轻了。 我有不留眉毛的，眉毛有不留的，那多难看呢。 对了，因为您有这眉毛嘛，你显得绍兴，显得绍兴。看这意思上去，你也就像30岁的 啊， 哎不，像20几岁的人，真是啊，少兴。 我 哎，对对对， 不止了吧？ 啊， 不止了。 您今年 是40？ 嗯，您怎么不像呢？您 还不像呢？ 啊， 我跟你说，我最近还是闹病来了呢。 闹病了？ 嗯， 那可好，您病了那是太好了。 我病了还好， 不是别的呀， 啊， 因为您有病，我一点也看不出来您有病的意思。 没看出来吗？ 这就足以证明您这体格对疾病有抵抗力呀。您好啊，这是太好了。 看不出来啊？ 看不出来。 不过我这病好了。 好了好 啊， 啊， 好了好几天，昨天我还做了个报告。 好， 嗯， 是。说真的，今天这儿有您报告吗？ 今天没有 啊。 今天这晚会因为这个表演节目太多，所以我就没时间报告。 哎呀，遗憾的很，遗憾的很呐、啊，很遗憾。节目哪跟得上您的报告啊？节目哪有您报告好啊？ 没有我报告好。 就拿刚才那女高音来说吧， 啊， 唱的那叫什么玩意儿呢？ 不， 就跟宰猪似的，啊，多难听啊那是。 刚才唱那女高音跟宰猪似的， 就跟宰了猫尾巴差不多。 是啊， 啊， 你对他这节目有意见吗？ 太有意见了，我准备给他写条子呢。有意见？ 那你甭写条子了 啊， 把这意见告诉我，我告诉他得了。 怎么？您认识他吗？ 他是我爱人。 哦，他是您爱人呐。 啊， 要说那个女高音唱的可就算不错了。不错。哎呀， 怎么你刚才不是 唱得很好？唱得很好 啊， 您不要误会，我说的不好是另一方面 啊。 我说不好啊，我是指着曲子说的，曲子做得不好。由于这曲子做得不好呢，削弱了人听众的美感了。唱的那是基本上成功，你看那声音够多面嘹亮，够多面清脆呀、啊！唱得好，唱得好。 哦，这一说你对这曲子有意见？ 太有意见了，做曲子这家伙简直是大饭桶。 是真的吗？ 您相信我，不然我可太难过了。 好啊，我相信你， 是不是？ 那你把对他的意见告诉我吧。 告诉您干嘛呀？ 这曲子是我做的。 是吗？哦，是您做的 啊。 您做这曲子好啊，做这曲子好。 好，怎么又好了、哎、 刚才我说呀，稍微有一点不足的地方，那是我要求过高了。 你 我按照贝多芬、葛林卡作家那样要求，你想那哪成啊？您一个业余作家做出这样的曲子来，那是很好很好的了。好好，我为您这做这曲子而高兴。 虽然做的不好啊， 哎、是是， 可是我还想写，还想做。 好，应该写，应该多写。 你认为好，不过不知道别的同志的意见怎么样。 大家一致的意见都说好。在我旁边那两个男孩子， 嗯， 一直在热情的鼓掌啊。 哦， 那节目都结束了，那个男学生还在激动的那儿鼓掌呢。这恐怕您也瞧见了，啊？ 哦，你说这个挨着你坐着那个小孩子 啊？您看见了？ 那是我儿子。 好啊，我就想到这儿了，我就知他是您儿子。 是啊， 您看啊，他对艺术的这个鉴赏力够多面强啊，啊？长得举止大方，眉清目秀，长得多好啊！ 嗯， 可是我左边那男孩子太惨了， 怎么 一脑袋秃疮，一只眼睛成独眼龙了，什么相貌啊？还得说您的小少爷，您看长得就像您，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 哎，不不不不不不，你搞错了，你搞错了。 怎么？ 我说那一只眼的那个，那才是我儿子呢。 啊，那一只。 Thank you. 只眼睛那是您儿子？ 哎，对了， 好啊，我没想错、啊。对了，我就知道一只眼睛那是您儿子，因为他一只眼睛他才好呢嘛。 怎么？ 一只眼睛他看事物目力集中了 啊！ 好啊，好。再说他那一脑袋秃疮，就跟玫瑰花图案似的啊。 嗯， 哎呀，我真为您儿子五光十色的秃疮而陶醉。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笑心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各位朋友，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好容易买了一个暖瓶，还给忘在招待所了。郭全宝没办法，又渴了一路。到了下一个演出地，郭全宝二话没说，又到商店买了一个新暖瓶，在壶把上拴了根绳子挂脖子上，心想这回我看你再丢。结果没留神又把瓶胆给撞碎了，这可把郭全宝给气坏了。不过最后呢，郭全宝还是买到了一个暖瓶，而且再也没有弄坏。可是又让侯宝林拿他开了回心，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听完了他和刘宝瑞合说的做大褂，咱们再接着聊。 在这个剧场里头听曲艺 啊， 看戏剧，看话剧，看电影，都是一种文艺的娱乐。 对， 听收音机也算。 那当然了， 昨天我在家了听收音机啊。 嗯， 正赶上放曲艺。 哦，放的什么呀？ 放那段呢，捉老婆。 哦， 啊， 那是那个什么《陆安情书》。 哎，这就是这种形式。 不错不错。 这段内容知道怎么意思吗？ 内容您谈谈。 就是说啊，这个老婆呀很笨 啊， 要不他怎么叫捉老婆呢？ 捉老婆 做了一个大褂，叫什么？叫大德罗，是叫什么呀？ 哎，叫德罗。 哎， 嗯， 做这大褂两条领子三只袖，前头短后边长。 哈哈， 东西做坏了怎么样？ 嗯， 东西做坏了没关系。 是啊， 就他这说话呀，他强调理由，还认为他这满对。 哎， 啊，两条领子，一个当领子，一当围脖，袖子三只袖装干粮。前面短你走道利索，后边长你能当褥子坐。嗯，他还蛮有理。 这就是那么一个传统的小段。 就是嘛，通过这段啊，这个内容引起我们家里头一点回忆。 哦，您家里头 这是吗？ 怎么意思？您谈谈。 虽然说这个曲艺啊通过艺术夸张， 是啊， 但是实际上啊还是真有这样的人。 还真有。 要怎么说引起我们的回忆呢？ 怎么了？ 我老婆呀就是这样的人。啊， 您别拿了。真的吗？ 现在当然是不这样了。 哎，当然了， 引起我们回忆就回忆过去。 过去 在解放前那时候啊， 哎， 就因为做活计，我跟我老婆经常吵架。 老吵架。 哎，我这个外人呢，过去是横针不懂竖麻线，不会做活。 不会做活。 你可别看不会做活， 嗯， 嘴可能说， 嘴能说， 就跟这捉老婆是非常能说。 呵， 怎么着也是他对，他有理由， 老有理。 当然跟现在不同了。 那是， 现在我爱人什么活计都会做， 嗯， 并且织毛衣织得很好。 哎，学嘛。 就是嘛，过去有时候我们就用做活抬杠。 嗯， 有一次啊，我买了一丈三蓝布 啊， 我想做一件大褂。 做个大褂。 因为说相声你表演上台得穿大褂啊。 对呀、 啊，您算旧社会那时候，攒俩钱买件大褂也不是容易事。 那可不， 我买了一丈三蓝布，我打算拿到外边去做。 嗯， 这时候我老婆跟我说：“你呀、啊，这人太不懂得好歹。 怎么了？ 一件大褂你为什么非要拿外边做去呢？ 你瞧。” 搁在家了我给你做不行吗？省俩手工钱咱也省点材料。 这话也是好话呀。 我说你这不是抬杠吗？ 你要能做，谁愿意拿外边去搞那麻烦呢？他你不是做不了吗？ 做不了。 我老婆不爱听。 嗯， 少说废话，什么做不了啊？这又不是描龙绣凤，不就是作奸大画吗？你是瞧不起我？ 有把握， 搁在家里准给你做上， 那就得了。 可是你得耐心等着。我说我倒是有耐心。 嗯， 你要既能做，我就能等得了。 哎， 这件大褂你要能做，我搁家了，我等着，多顿得，多顿得，不就一件大褂吗？ 嗯， 反正你甭管了，三个月以后让你穿上。 嚯， 仨月做一件大褂， 慢工夫出巧匠， 行， 做得好， 事缓则圆。 哎， 我想行行行，仨月呀，五个月也等， 等着吧， 我倒瞧你怎么样。 哎，对， 这话说完了，搁下了。 嗯。 过了三个多月，那天我一问他 怎么样， 我说大褂怎么样了？ 那做得了，还怎么样了？ 要你还提呢，你要不说这茬我还忘记了。 早得了， 你那大褂我倒是给你搅了。 哎， 让我给你搅坏了。 这， 我说怎么样？怎么样？我说拿外边做去，你非要逞这个能，搅坏了吧？你甭嚷，你嚷什么呀？着什么急呀？搅坏了有什么关系啊？搅坏了我会给你改啊。 还能改？ 我你搅坏了你还改？ 淡了。 我给你改个小褂穿不行吗？反正是件衣裳就得了，开大改小了， 好嘛。 嘿， 大褂改小褂了。 这你再跟他说什么他也搅坏了。 那得凑合穿小褂吧。 那得小褂就小褂， 行了。 小褂多的穿呢，真用不了多日子。 哎， 一个月以后就行了，做件小褂也一个月， 这都得一个月 啊！甭跟他怄气， 等着吧。 等了一个多月，那天我一问他，我说这小褂怎么样了？ 小褂怎么样？ 哟，你要不说我还忘了这茬了。 怎么又？ 小褂我倒是给你搅了， 嗯， 我给你搅坏了， 又坏了， 麻烦了这回，小褂又坏了。啊，坏了怎么样啊？你甭着急，没关系，我会给你改。我说你 小褂还能改呢？ 啊，我说你还给我改什么呀？ 改什么呀？ 我给你改个坎肩穿好不好？ 嘿，把袖子没了。 嗯，有什么法子呢？ 嗯， 得了，坎肩我也要，主要我就为看他做得做不得。 哎， 坎肩多日子？半个月以后吧，过了十八天。我说这坎肩怎么样了？要你要不说我还忘了，他老爱忘了的。我倒是给你搅了， 嗯， 那什么搅坏了， 坎肩搅坏了。 我说搅坏了又怎么办呢？没关系，嗯，我会给你改。 还能改？ 这回你还改什么呀？要不我给你改个兜都穿好吗？ 好嘛， 我四十来岁了，来个蓝布大兜兜。我成傻柱子了。 哎， 你跟他说什么他也搅坏了。 搅坏了 没关系，兜兜我也要。 兜兜也要了？ 这得多大日子啊？ 多少日子？ 用不了多少天。 嗯， 一个礼拜就行了。 哎，这好。 我等了一个多礼拜。 嗯， 我说兜兜怎么样啊？ 兜兜 哟，你要不提，他刚一说你要不提 啊， 我跟他一块说，嗯，你又忘了是不是？你对不起我，你给搅坏了。搅坏了没关系，你会改。要你怎么知道？我说你说八回了我还不知道。 是啊， 我说你还怎么办？还改什么呀？ 还改什么？ 我给你补袜子得了。 补袜子了？ 这个倒霉劲儿， 一个大褂的材料补袜子了， 啊，一丈三蓝布补袜子。 哎， 补吧 补吧。 我说多跟得呀，明儿就行了。 明儿就行了。 等了一天， 嗯， 好容易袜子还真给我补上了， 那就得了。 拿过来我这么一瞧，我还穿不了。 怎么了？ 把袜底补脚面上了。 没听说过。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郭全宝、刘宝瑞合说的做大褂。郭全宝对于自己最后一次买的暖瓶真爱有加，不仅如此啊，还在暖瓶的外壳上用毛笔写了三个大字郭全宝。侯宝林看到郭全宝的举动啊，冲着同事们坏笑了一下，说道：看看，还是全宝想得长远，人还活着，